不用急着补，把急放下来，今晚不用再催促自己了，身体允许你可以慢慢来，不用因为还没恢复，还没跟上，还没做好，就一直逼自己。先让身体留在它需要休息的节奏里，解除控制。今晚不用再急着有进度，不用再急着把疲累甩掉，把状态拉回来。先把那一份催着自己往前的心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 现在先休息，急，先放下，身体才会有空间慢慢补回来。